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星，最亮的一刻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费翔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说到冬天里的火哈，我觉得最严重的还是女朋友哈，女朋友是那个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。你看，你要是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吧，那谁受得了？你要是跟她说啊，别说了，算我错行了吧？我估计啊，她说听到这句话简直会喷火。嗯，要是两个人吵架的话，还是不要提上次吵架的事情，因为他会突然想起来的话，原来还有好几个月的账没有跟你算哈。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吵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还是融入感情的一个很好的调剂哈。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，感冒时的一杯热水啊，生气后的一个拥抱啊，无意间的两个人的对视，都是两个人感情的象征。嗯，偶尔吵着吵架也是一种很好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赵咏华的《最浪漫的事》。 越聊聊愿望，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

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免费办理各大银行无抵押信用贷款，无论你是有房子有车子还是有保单有工作，都可以免费办理无抵押银行贷款。信用贷款就找新泰普惠，电话微信同步18518101000，18518101000。 北汽绅宝推出36期包牌贷，包牌包税包保险，月供1860，只要12800，绅宝就能开回家。详询北京汽车房山永超 4S 店，8931-226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蓝心湄演唱的《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》，这个歌呢是92年的一首歌哈，很难想象在92年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首动感十足并且很好听的歌曲哈，因为那个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的开放哈，不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那样。并且呢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在2014年的时候 ，S.H.E 当中的任嘉萱在演唱会上也翻唱过这首歌曲，所以非常好听的一首歌。但是如果我不放，可能你永远都没有机会听得到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钟镇涛的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》。

你带着我走出人生第一步。 你的心里却还想着他。